而家时间下昼2:13，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好啦，今日有个题目嘅， 系 咁啊，喺呢个嘅炎热嘅夏天，经常会困扰人类嘅一个问题，究竟咩问题呢？ 出汗， 冇错啦。好啦，出汗会带嚟咩问题呢？ 痕痒， 未 到啊？ 都会嘅，我又好少痕 嘅。你冇啊？你冇嘛？ 我冇， 因为我系 湿疹啊嘛，你 系嗰种啊，跟住块面系会成红晒咁样嗰啲咧，就是、你有冇呢种？ 普遍人类都有机会。 出汗 会带嚟咩问题啊？ 湿晒湿疹咯，系嘛？入冷气嘅地方、啊、 未去到咁劲嘅，唔使下下病嘅，轻轻多些少。 出汗 系夏天容易啲嘅， 出汗又唔系痕，做啲咩？我系呢两样嘅啫，兄 体臭嘅问题。 哦， 嗱，好多时咧。人类啊，系唔会反省自己啊！ 我完全冇啊！你我世界冇觉得自己臭呢个概念啊！ 嗱，我都唔觉得自己臭嘅，冇人会觉得自己臭噶嘛？基本上 冇谂过呢个问题啊！ 通常系几时会有人话你臭呢？就系即系 let's say 做完运动咁，然后有啲人行过，哇，有阵味、啊、你师傅咁样， 系啊， 咁好明显啦、啊，做完运动系咪先？所以夏天我出去做运动咧，我系一定会冲凉嘅。即踢波又好，打篮球都好， 就是、那度会冲凉， 喺嗰度冲个凉先嘅。即就算我之后啊，除非可能已经踢到11点，即熄灯嘅啫，熄晒灯啦， 好嘢啦， 好嘢，我点都要翻屋企，咁就唔会啦。咁、 嗯、 但系如果你话哦踢5、6点嘅，踢完六点嘅7点，就算我之后都系行翻屋企，或者之后都系翻屋企咧，我都会冲咗个凉先嘅，起码 嗰程路唔好有阵味咁样。 系啦，又或者你个人都爽啲啊。 Oh. 你明唔明啊？即出汗嗰种黐粒粒嘅感觉，我系麻麻地嘅。咁但系即我从来都唔觉得自己有 臭 嘅问题啦。 直至 等阵先，唔系冇啊，其实真系冇。咁、oh. 但系咧，我偶然发现，尤其是而家开始天气热咧，我发现一个情况啊，系、我间房有阵味啊。嗰种味咧 ，OK， 其实系我自己嘅味嚟嘅。我。都几确定系我自己阵味，例如系啲咩呢？因为咧，我住嗰地方咧就对住英皇道啦， 系 咁即系电车路啦，咁啊即系闹市大街咁样，咁一定系即系好嘈噶啦。好啦，咁啊，所以咧习惯咗喺中大嗰啲郊外地方生活咧，我唔系好接受到即系嘈嘅环境瞓觉，咁所以我间房咧系长期闩埋窗嘅。 哦，唔流通啦， 系啦，再加上咧，因为我挂咗嗰啲波衫啊，你知好多花恤衫噶啦，嗰啲唔会接入衣柜噶嘛，咁呢啲求其呢啲正式 T 就系揽埋一嚿， 就撇喺度啦， 撇喺张床隔篱添啊，咁跟住之后咁啊，挂咗屋有条棍啦，你当系有条棍就装 晾衫嗰啲棍啦， 咁就挂起咗嗰啲即叫做好少少嘅西装褛啦。咁當然同你嗰啲冇得比啦，你嗰啲咁貴。咁跟住之後嗰啲花恤衫啦，和服啦，即有幾件我嗰啲，你知我 邊啲啦。但你嗰啲和服係貴過我嗰啲西裝啦。 係啦 ，anyway， 咁跟住之後咁咪掛起咗。咁所以咧，我咪話對住馬路嘅，咁我好驚會惹塵啊。 其實係嘅， 係啦，咁所以我就長期閂埋個窗嘅。我唯一可能會打開窗，幾時打開咧？係可能秋天或者冬天夜晚我會。夜晚啦，一定系夜晚，因为冇车，冇咩 车， 我先至会打开嗰、那个天窗，即系顶嗰个窗花。 哇，长期唔流通，所以你间房系 冇错啦。好啦，咁我几时觉得自己真系臭呢？系长期唔流通啦。好啦，有呢排噶啦，我谂都系。咁我惯咗咧，自己瞓觉嘅时候咧，就系、是、大概开半个钟至一个钟嘅冷气。 嗯， 咁跟住就会熄冷气噶啦， 就留住嗰、那个 系啦， 咁似宿舍嗰种做法嘅。 入睡即系我唔系好怕热嘅人嚟嘅、入睡到就 OK， 同埋加上一样嘢，呢样嘢亦都增加咗我体臭，我觉得系关事嘅，唔系增加嗰我间房嘅臭味啦。OK， 我都系声称自己系冇体臭，我最多有体味嘅。OK， 佢只脚有啦，会 哦，脚因为脚我自己都闻到嘅，有时好啦，咁嗰啲叫脚臭啦，唔叫体臭系咪先？好啦，咁啊咩事咧？咁我咪闩晒啲 窗啊，开 咗一个钟嘅冷气，跟住就会开风扇啦，加多一个动作。我系唔着衫瞓觉嘅，咁我觉得系关事啊，因为你唔着衫瞓觉咧，啲味会散晒出嚟，我估呀。咁但系如果我咧，我着咗呢啲衫，啲衫会帮你索咗啲味噶嘛，点都会。 但系啲衫亦都会 trap 住嗰阵味，又因为我发现咧，其实早两晚 喺间房度剪紧嘢，我闻下，点解间房有阵味？即系又系好似你呢种状态，其实我冇揾到个原因，但系嗰个味嘅方向系嚟自于，因为近排好多衫咧劈晒喺一边冇入衣柜， 嗯， 我就觉得系嗰堆衫嗰度散发出嚟，而嗰堆衫里边系有系、哦、有诶 冬天， 诶、冬天都冇嘅，有一啲洗完嘅衫未摆入柜啦，亦都有一啲系着咗出街，咁但系因为我通常咧上身衫。夏天就一定是即刻洗嘅即日，但 系 条裤咧我就会容许佢着耐啲， 譬如 牛仔裤啊，系啦嗰啲咁样，甚至乎啲话其实牛仔裤你唔使洗噶嘛，你着完翻去之后，其实你晾干佢或者你抹完就得噶啦嘛。咁我就觉得就系呢种混杂嘅衫咧，佢留住咗嗰阵味，同埋你搭起咗咧。 哦，我明白你意思， 系佢 trap 住咗喺度啊，好似。咁所以我觉得你唔着衫呢样嘢，反而又冇乜嘢。 OK， 可能都唔关事。 系啦， 但系有样嘢一定关事。我会放屁，即系嗰种味咧，我形容一下，即系小弟嘅肠胃真系麻麻地，经常都有啲不明气体，都明嘅，其实唔系不明，咁就会喺即系出咗嚟啦 ，OK， 咁跟住之后咧混杂埋你嗰个瞓觉嘅嗰阵味，因为你其实每个人 suppose 都有啲味噶嘛，即系你闻自己张床咗，闻自己个枕头都会有噶嘛，咁但系我就系几个因素加埋，即系屁啦，唔开窗啦。焗住啦，咁然后风扇就其实不断内循环当中㗎嘛，就令到啲味呢就好劲啦。咁我真係几时发现就係有一日我瞓醒出去嘅时候，即係拆完啦要返入房拎衫嘅时候，一打开房门，嘩呢间房边个㗎？ 边个咁臭嘅？ 咁臭嘅？ 通常我嘅状况就係我返到屋企，嘩阿哥返嚟啦，佢闻到嗰阵味。直接闻到我阵体味， 因为有啲人系好明显有阵味好劲嘅。 你觉得我劲唔劲啊？喺我隔篱平时，因为我身边嘅即系我妈佢屋企人咧就话我好劲，但我完全闻唔到， 我都闻唔到嘅。但系我屋企人都话我阵味好劲噶。 系啦，所以我就话我喺你隔篱， 你 啊，得啦。 猜书，我几点要播歌啊？ 差唔多闻埋，差唔多啦。 猜书嗰个闻啊，我先揼。 哎， 嚟。 问边个？加拿大 心口先啦， 心口，心口闻下心口先。 加拿大点都有味嘅。哇，好核突啊！呢个动作， 我觉得系你嗰啲衫味啫，未系汗臭味，系啦，未系汗臭味。 呢个系洗，因为我都已经系咧，我唔会开窗或者唔会挂啲衫出去晾干噶嘛。咁所以咧，我 系 买嗰啲喺室内专用嘅洗衣液咯，已经。 哦。 咁佢就冇咁劲嘅噏味咯，因为如果你用翻普通嘅洗衣粉或者洗衣液咧，佢 suppose 俾你系喺户外晾晒噶嘛。 系啊。 咁佢就可能如果你室内嘅话咧，就好容易有阵噏味啦。 哦，啲衫有噏味啊，所以你先问。 唔好，你又唔系赢。播歌， 听啊！ 逐步拾回自己的勇敢，站立未来，别怕。身伤痕，平常心多谢，难道自问，逐步拾回自己的成就，独立是男是女，亦平等，前路上有数不清的可能，为何悲观？自问，旧日被人撕开粉碎，为何回去？别念着相爱的假证据，路上拾回一些洒脱，卖掉恐惧。地球这么大，拥抱面前单身之 台作品，叫做《足步拾回自己》。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失眠波性 与治疗一。 治疗一，治疗一，我近排失眠啊！我已经跟足医生嘅指示，每晚临瞓之前食一粒安眠药噶啦，但系都完全冇用、啊。你有冇咩方法帮我啊？ 有啊，我有方法，食两粒啊！ 唔系嘛？你识唔识噶？唔好试我啊！啊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失眠波性 与治疗一。 治疗一，治疗一，我近排失眠啊！我夜晚搭上床，碌成粒钟都仲鬼打咁精神，搞到我日头翻工冇晒力咁样。你有冇咩方法可以帮我啊？ 有啊，我有方法，俾我中你一锤啊！ 唔系嘛，肥仔有冇成日借啲打我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失眠波性。 与治疗一， 治疗一，治疗一，我近排失眠啊！就算几攰都好，个脑都系咁转，一合埋眼啊，就系咁谂住第二日翻工啲嘢。你有冇咩方法帮我啊？ 有啊，我有方法。咁不如擘大眼啦、 啊？唔系嘛？你当我曹操啊？擘大眼点瞓觉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失眠波性 与治疗一。 治疗一，治疗一，我近排失眠啊！你睇下我对眼，个黑眼圈仲大过只眼啊！我靠样搵食噶嘛，个黑眼圈咁大，点见人啊？你有冇咩方法可以帮我啊？ 有啊，我有方法。 小宝宝食蛋糕，食完乖乖瞓落床， 唔系嘛？瞓唔着，仲逼人同你玩古歌仔。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失眠波性 与治疗一。 治疗一，治疗一，我近排失眠都好劲啊！我醒起咧，细个临瞓之前，妈咪都会讲故仔俾我听，我就瞓得好好噶啦。你有冇方法可以帮我啊？ 有啊，我有方法。从前有个小朋友叫小明，有日佢死咗。 唔系嘛？听完呢个故仔，瞓得着都发个梦啦！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失眠波性 与治疗一。 治疗一，治疗一，我近排失眠啊！我临瞓之前已经熄晒灯，闩晒窗，整到间房又黑又静噶啦，都系瞓唔到。你有冇咩方法帮我啊？ 有啊，我有方法。听轻弹浅唱不夜天，每晚凌晨二至六陪住你。

阿一鮑魚嗰、那個， 定係定係 TVB 嘅外籍員工啊嘛？ 阿、啊、一哥咁，係 咪嗰個叫布偉傑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都系叫阿一啦咁样，系啦。点解你会咁样讲咧？鼎鼎大名嘅阿一， 因为咧之前我嚟嘅时候，做访问啦，跟住你哋同我讲话，你如果成日中意跑步嘅话咧，你应该试下夜晚跑上山去邂逅下我哋另外一位同事阿一咁样。 冇咁易撞到嘅， 咁所以你嗰次听完之后，你又记得呢个人嘅名，同埋对佢有一种提防喺度啊嘛。哇！你啲同事讲到你咁样咁，咁而家你就咁见到佢呢个人嘅成个外表啊，成个气场感觉，你觉得佢呢个人点啊？ 几得意咯， 几得意，几头得意啊， 几得意啊， 系啊，即管听下系咪真咁得意啊？ 第一印象， 第一部分咧就系第一印象嘅，我哋出呢一个题目就同你嘅新派台歌都有啲关系，咁啊交俾你介绍下呢一首《尘》啊。 好啊，佢其实表面上系一只都好似几直白嘅爱情故事咁样样。咁佢我谂佢特别之处就其实写嘅时候冇话特登去跟我哋近期有嘅多数广东歌嘅嗰个方法写嘅，咁个旋律嗰啲字好散啦。同埋都偏少嘅，咁变咗睇落成篇就似一篇诗多啲， 系 系啦系啦，咁同埋可以话系成只歌留白嘅地方比较多，咁所以希望其实大家听嘅时候咧有多啲幻想嘅空间。 我想知系咪特登砌到咁工整嘅，即系啲词系特登写到，即系我见第四两只字、三只字、两只字、三只字 啊，系啊系啊，特登噶，特登噶，系啊。 用咗系咪比起即特登要呢种写法，系咪要用多好多时间？定系？ 其实反而对我嚟讲咧，咁样去写系容易过我之前派台嘅歌嘅，因为我个人本身系可能多愁善感啲啦，咁所以咁样写咧系我嘅 default mode 咯。 哦， 即系如果要好再直白啲或者係易啲同人去 溝 通嘅嗰種方法咧，係反而難啲嘅。 哦，即係而家呢個冇諗咁多，咁我就嚟啦，咁反而就出到呢一啲嘅 format pattern 出嚟咁樣。咁但係你寫嘅時候嗰時候有冇啲咩特別嘢出格到？跟住寫啲好有詩 意啊， 好深係啦，好深入嘅。 唔係深㗎，其實 係啦。 我嗰陣時因為其實係都幾年前寫嘅，咁咧就係我朋友結婚，咁我就想寫。即系所谓唯美啲啦，咁同埋亦都个旋律上系好似平淡啲，因为我觉得结婚呢样嘢或者系你搵到一样你一个好中意嘅人或者好中意做嘅嘢或者好中意嘅地方，你想一路去留喺度陪伴住嗰样嘢嘅时候，你每一日去对住佢都应该唔会觉得闷嘅，咁所以个旋律上系都几刻意系平平淡淡，唔会话太过要去标一个点样特别嘅起伏嘅，咁样去做 的。因为佢嗰阵好笑，上次嗰只派台歌咧，佢中间写写下搞唔掂咧，佢嘅灵感系火影忍者。佢从来唔睇动漫，之后跟住佢，我好记得，跟住佢睇火影忍者之后，揾到嗰种热血嘅感觉，死嗰阵就让我陪你走。 我需要啲热血嘅嘢去， 系啊， 咁你有冇睇翻火影忍者啊？ 我未睇晒。 咁睇到边度？睇到边度？ 我只睇咗好少咋，我 睇几多？中忍。 中忍有考中忍。 跟咗自来也出去练习 螺旋丸未啊？ 咦，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差唔多差唔多， 系因为一日好中意火影忍者。 系噶， 佢超中意。 我未睇晒。 系我寻晚先本身要写嘢，跟住睇《火影忍者》睇咗四个钟先开始写。 灵感啊，搵灵感系咁噶啦。 有用啊，有用啊。 咁而今日陈嘅呢个灵感就头先讲嘅另外一个故事啦。 系啦。 咁而我哋今日俾你估嘅呢一样嘢就系，你觉得我同阿一边一个咧，即系平时嗰份人比较圆啲嘅，玄学嗰个圆。 望下先。 有得睇嘅咩？ 唔系身形嗰个圆，系。 我是不是可以估得？ 是啊， 我暂时咁睇，我觉得阿一咯。 个原因是？ 个原因是我见到你戴住一串水晶嗰啲，系啦， 系， 同埋又扎住条边。 扎住条边系 关嗱 水晶系咪咁啊？嘛，你觉得系？ 苏师傅， 有种回到古代嘅感觉。 哦，好，所以你估系阿一嘅。 系。 好，真啲嘅答案。 你估啊？ 你啱咗。 真系噶？ 系啊。仲要咧，我寫嗰啲 Instagram 嗰啲 post 咧，我同你一樣，我要對翻曬啲字數嘅。 我覺得你得 OCD 啲 friend 係啊，我仲要唔止 OCD 係字數喎、啊，我連佢如果嗰個名詞，我下面要對翻名詞、 啊， 動詞要對翻動詞、 啊， 如果亦就對不 啊，如果咁要滴否然，即呢啲連接詞就對翻連接詞咯。 係、哦、啊。 系啊，好唔舒服。如果唔系， 我明啊。 系啊，嗰次佢就系即系同我分享啊，一啊，我觉得自己写嗰啲 IG post 几工整几靓，跟住、 啊、 就话我有个 friend 咧想学我写呢啲，唔得啦。 我哋有个前同事想学我哋，但系佢冇嗰种嘅文学修养，佢唔得。同埋我为咗咧，你知 Instagram 佢写你个名字出嚟先啦，跟、 啊、 住第一句噶嘛、 啊啊， 我为咗要工整咧，会打两个句号先咯。 令到佢吞落下一 行，系 啊， 都系咁噶，因为我觉得好核突。如果你譬如第一句七个字，下一句都系七个字，跟住你有个名呃咗，咁佢咪对唔齐？ 系啊， 哦 ，friend 嚟喎，你两个呢啲， 你去到咩地步先？我系试过有好几次系落到地铁站， 系 死咯，冇闩门咧，跟住上翻屋企再开门咯。我有时或者自己公司离开最迟离开嗰个咧，我系试过上落三次咯，因为我惊自己，死啦，我咪未锁好多门，然后熬到门熬五次咯。跟住好似我同事見住我走嘅時候話：唔怪之公司道門越嚟越鬆啦，不過病 日日咁樣俾你熬翻， 即俾你係咁開又閂。 你自己有冇啊？你有冇發現生活上嗰啲嘢？ 我有啲嘅，但我又冇去到呢一個地步。我諗可能係因為我出門口冇預咁多時間，我冇得咁樣翻上去。 遲到啦，算啦，有咩事？ 係我就算啦，少。但我個心係唔安樂嘅。咁、我覺得我平時咧，可能啲嘢。尤其是食飯咧，要擺嘅餐具，我係要特登係嗰啲叫咩 perpendicular 咁樣。 哦，其實要90度對對住嗰只嘅，係 係啦係啦嗰種咯。同埋如果係西餐咁，你有好多根根叉叉，我就如果佢唔係擺得嗰個間距係一樣嘅話， 你就會移翻好佢啦。 係啊，幫手移一移咁樣咯。 哦，都好嚴重， 嚴重下喎、 哦。 系啊，所以我成日都要揿住自己，唔好整 咯。咁你屋企嗰啲嘢咧， 系咪好整齐？ 系咪好整？ 又唔 系咯，但唔系我唔系好整齐。但我嗰种 OCD， 我唔知叫唔叫 OCD 啦。 系， 我系基于担心而出现噶嘛，即系唔系基于佢要整齐，我系基于担心，即系例如、哦、啊，死女会唔会公司因为我冇锁好道门就俾人爆格咧、 哦？ 即系我系担心呢样嘢啫嘛。 再加啲悲观嘢落去啦， 捞咗呢浸嘅，但同你唔会因为啊支叉摆唔齐而悲观噶嘛？ 系啦，即系可能嗰个观感上唔舒服，即系啲嘢摆唔齐，系嘛？ 观感上担心有时会嘅，即系我谂可能系譬如话谂譬如话我拍 MV 啦，咁我会谂好多，咦佢有可能发生嘅嘢，全部可能谂晒，即系我会希望我知道晒佢可以有啲咩差嘅 outcome， 咁我就谂定一个方法去back up 佢。咁就覺得誒冇、事啦，咁繼續做咯。但我一定要咁樣諗。 但有冇試過諗完之後都係出事？ 出事有啊！嗰陣時咪個人就即刻，哎呀點算啊點算啊，咁樣騰雞咯。 但頭先另外講咧一樣嘢就話、是，我出門口係冇時間俾我翻轉頭，係咪即係你平時啲嘢係遇得啱啱好嘅咧？ 我係希望遇得啱啱好嘅，即係如果遇得好好嘅話，就會。好開心嘅， 哦係係係係，即係例如我明明約咗朝頭早兩點行山行到六點，跟住就預咗同人食飯七點，有一個鐘俾我唞一唞，行過去食完飯八點幾翻到屋企可以睇嗰套電影，跟住就睇完電影翻屋企就啱啱好沖涼瞓覺， 係 係，咁所以有人甩底你會好嬲嘅， 唔係嬲咯，而係咦咁點算啊？我今日個 plan 好似有啲嘢畫花咗咁樣， 係啦，做咩好咧而家？你咩星座嘅？ 人馬， 哦，人馬係咁嘅咩？ 是咁嘅咩？我系人马嚟噶， 吓你嘅人 系我人马做， 人马系率性啲嘅， 人马系我系嗰啲中意即兴咯，即系即兴发生嘅嘢我就会好开心啦。即系譬如啱啱讲嗰钟咧，可能今日冇 plan 噶，但突然之间可能三点几四点中间多咗两个钟头 break， 见到有间 cafe 喺度几靓，坐咗两个钟咧，我会好过瘾，觉得好正嗰种咯。 我去旅行系呢个 mode 咯。即系旅行我就唔中意 plan 到咁密嘅，咁、但系如果平日自己要做嘅嘢，尤其是有想做嘅嘢咧，我就会好希望可以本身谂好嘅 plan 会 系 好好咁实行。 但容唔容许自己嗰日冇嘢做？ 唔太容许。 系咪有嗰啲？ 唔系嗱，但系咩叫有嘢做先？ 唔系，总之我出去玩都叫有嘢做啦，但唔可以喺屋企。 哦， 死咯！今日做咗啲咩咧？ 哇！但我又好 OK 喺屋企嘅喎，但我唔可以喺屋企即就乜都唔做。如果真系成日，譬如话即系摊喺床，我会有罪恶感咯。 系啦系啦 系啦系啦， 即系如果我喺屋企，好明显我要写稿嘅，或者我要执屋嘅， 咁都叫系做嘢。 但今日 死咯，我做咩咧今日？ 系就碌电话睇，即系冇生产啊！嗰日可能系我净系睇咗好多嘢。 舒服咧？ 会内疚咯。 女神大揭秘。 女神大揭秘就想 Hey Rachel 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系。 系啊，头先问你嘅时候，你话好快谂到啦。 系啊，我谂到啦。 系咩咧？究竟？ 我嘅秘密就系我好。惊同埋好唔中意见到呢个蚁瓜， 系咪即茄子啊？ 茄子 即同一样 蚁瓜， 佢即刻 search 俾你睇， 系咪睇图你都唔得噶？ 你会点噶？ 我会好唔舒服。 我俾咗幅图佢睇， 喂，点解要咁做咧？ 想认证下你嗰种惊， 佢褪后咗两步。 但佢仲未讲佢惊，佢可能会打人嘅话咧，你一出事。 唔系，佢话惊嘅时候佢惊，跟住就褪后咗。大家听啱啱十秒前佢惊，跟住褪后咗。 你竟然发现自己唔中意啊，或者惊啊？ 就细个咯，其实细个嘅时候，我觉得系因为个味道嘅，或者个质感，我食嘅时候我觉得好奇怪。咁跟住。我就好記住，因為我屋企以前細個都會整下啲魚香茄子嘅菜式啦，咁因為我覺得好一劈嘢啊，我理解唔到佢嘅狀態係咩狀態，咁所以我就好驚啦，咁跟住我就認住咗呢個係一個古怪嘅物體。 即係佢劏開咗，佢唔係紫色啦，入面白色咁樣打開喺你面前，擺曬啲蒜頭喺上面咁樣都好，你見到你都係會唔舒服嘅。 如果你鋪得靚。可能 OK 嘅， 烧茄子咧，但系烧茄子同鱼香茄子又唔同嘅，或者煎酿三宝 系 有茄子噶嘛， 系啊系啊，嗰只又 都唔得， 系 烧烤嗰只咧 都唔得。 如果你唔知道嘅， 系啦，如果唔知咧，合埋眼俾你试。 但如果我食得出噶嘛， 最大反应系食咗之后系会即系呕 咯，就系、 是。哦， 你有冇试过唔小心食到，定系会拣得好清定系点咧？ 有試過去日本嘅時候，因為日本都有啲整得好的式嘅料理啦，咁唔知道我又唔識睇日文啊嘛，咁佢有茄子，跟住我食點解有啲怪嘅，咁跟住就有啲想反啦。 哦，但你嗰下唔知係茄子嚟， 我唔知 道。哦，咁即係你嘅心理影響咗你嘅生理，而你嘅生理影響翻你嘅心理，再從而再影響翻多一次喎。 係哦，你真係都幾遠啊！ 兜 嚟一句咗啊！ 你個人 係啊， 好易又呃到啲字數嘅啦， 咪係咯？聽完之後好似聽咗啲嘢，但又唔知自己 因為你嗰啲天婦羅好似有茄子噶嘛， 有啊，茄子天婦 羅。你炸完之後，有時你包住咗，你都唔知係咩嚟。係啦，我又唔識日文。 哦， 我有時以為係蝦嚟咁啊，都係一條啫嘛。 邊有咁似？好易見到一個紫色嗰個邊。 炸得好嗰啲唔覺嘅， 可能邊一陣皮都入邊白色咁樣，似蝦啊嘛。咁如果最话中意食啊，即系假设个男仔约你出街咁去食嘢咁啦，佢应该 prefer 食啲乜嘢咧？出去 我谂，如果佢带咗我去食一啲好好味嘅炒蛋，我会好开心咯。 点解系炒蛋 咧？ 或者你首先先定义如何为好味嘅炒蛋？ 好味嘅炒蛋就系佢有少少流嘅成分。 流心嘅 食法， 流嘅 最紧要流流地嘅，系即系少蛋浆喺度嘅，嗰种嘅，即系唔系干蒸蒸嘅， 唔系干蒸蒸嘅，系啦，同埋佢有蛋香咯，因为有时咧，我发觉咧，原来炒蛋咧，唔知点解系只蛋定系沟出嚟嗰个味会可能沟淡咗。因為有水係啦，所以如果有蛋香同埋佢係有流心，咁就會好開心。 哦， 你使唔使加胡椒粉或者鹽嗰啲噶？ 或者黑椒啊嗰啲啊？ 都唔需要噶， 呢個 咪齋食 早晨全餐嗰啲。 係啊，而家好想食啊！ 咁熟口面嘅加呢啲嘢，加塊豬柳， 就果醬啊嘛，就個muffin，最緊要係薯餅。生雞蛋咧，你有冇照個手咁食啊？或者就撈飯， 即擺一隻蛋黃喺啲飯， 係啊，成個蛋擺飯度，然後淋啲豉油， okay、 好好食 啊！ 呢、這個篤穿佢， 係啊，好肚餓啊，大佬。 有時如果譬如我當你日食日本嘢咁啊，有隻生雞蛋喺上面啦，你有冇出現一個糾結？喂，究竟我打即整爛佢撈飯啦，定係就咁成嚿拍？有冇出現呢個咁嘅情況？ 冇啊， 我冇啊， 都冇啊， 冇嘢啦。 你咧，你会点？ 佢想揾共鸣，揾 系啊，我想揾共鸣。 佢见头十分钟肥仔揾共鸣揾得咁易， 等我试下先。 点解我揾唔到嘅？ 系啊，肥仔话冇，我都唔紧要啊。你都冇咁就算啦。喂，下一 part 咯。 心理龙爪手。 因为就同 Amazon 玩一个心理测验嘅，呢、這个心理测验就测紧最适合你嘅伴侣系点样样嘅。 OK， 系啦，嗰个情况就系咁啦，平常几多日咁啦，你就去一个特卖场，咁咧你就想买一样平时你好少买嘅嘢嘅，咁你会有四个选择，你会点样做呢 a 顺便周围行下啦，咁样去揾嗰样你平时好少买嘅嘢。B 就直接揾嗰啲 sales 帮手 ，C 就会自己去揾嘅。同埋 D 就係同屋企人一起去。 等先 ，A 同 C 嘅分別 係 A 就會順便行下睇下呢個特賣場仲有啲咩買咯。嗯、C 就係我 target oriented， 我淨係揾。假設你好想買剃鬚刀 ，C 就我直接揾個剃鬚刀。 點解佢無啦啦買剃鬚刀嘅？ 因為佢個設定係一樣好少自己買嘅嘢嘛。咁、我估你應該唔會買剃鬚刀嘅平時。係啦，四個情況啦。 如果嗰下要買，我會揀 C 喎。咁咪直接過去咯。 我係揀 C 嘅。 我都冇揀 A。因为我会顺便睇下附近做啲乜嘢， 我会睇下，但我要做咗 C 先睇 A 咯。 系啦系啦，同埋有时间咪睇。 系啊，咁样好易揾到共鸣啊！四眼仔， 我决定放弃唔揾共鸣啊！死都我 A 啊，其实系。我哋各自嘅选择代表啲咩？我哋下一 part 咧就会揭晓噶啦。 尘埃散落高地，无心。贴身似真，早想退避。随年越过，应该赴宴远飞，柳荫下竟找到你。 算我 等我介绍一下，一位著名主持人出嚟踢歌，系交俾波声。 我仲以为你会踢，玩到咁样，几好几好几好呢下， 估我唔到你， 估你唔到啊，肥仔， 俾你估到，我就系食神嚟嘅。 听过而家呢一首咧，有 Hey Rachel 嘅新嘅派头作品，叫做《尘》嘅， 啲字写得几靓。 系啊，同埋佢真系有嗰种对住嗰啲，除非啊， 你冇呢啲噶， 冇啦，好攰啊！ 你唔系文化人 ，OK？ 报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昼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榕凤书纪念中心对开咧有意外，影响到咧曾经一度全线封闭噶，咁不过而家慢线仍然封闭，快线已经重开噶啦。一带咧仲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将军澳环保大道近香港单车馆。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榕凤书纪念中心咧对开有意外，影响到而家咧慢线需要封闭，车龙排到将军澳环保大道近香港单车馆，驾车人士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城市花园一段系慢车，龙尾排到北角码头。最后喺九龙区方面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咧，观塘道去油塘近彩虹村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星河名居。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做只出威的马仔。 有一个朋友的婚宴啊，咁咧我就去唔到，我就当时咧就托我某身边嘅某位朋友就，哦喂，唔好意思啊，你帮我做个花牌啊。内容写咩？系廿五，咁都系嗰啲嘢啦。 嗯， 喂，佢真系够胆死啊！同我做咗个西式嘅即系主位，你明我啊？ 明。 当 common sense 不再 common 系真噶。 逢星期二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同你继续倾马俊伟，教你做只出色的马仔。 第一次参加仙浪潮国际短片节，找到谭善言做女主角，导演阿卡同卡文最难忘嘅系 重要嘅角色就系一个小朋友角色啦，因为佢其实系带住成个戏嘅气氛行嘅，咁就有一个就觉得诶 firm 噶啦系佢噶，点不知咧佢就话因为拍摄前几日就觉得太紧张，咁所以咧佢就推咗我哋话我都系唔拍啦咁样。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人类学 是考古 定研究灵异事件？ 你哋都错唔晒。人类学是一个独特的视角，研究一切人类文化、社会现象和族群。简单来讲，即是研究生活。 切，咩都关事嘅，你讲晒啦。 唔是我讲晒噶，今个星期六晚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开卷乐，我哋就邀请到两位人类学的哲学硕士上嚟同我哋一起讲《人类学好嘢》，关于人类的我都想学呢本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心脏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李耿渊医生， 其实心脏病其实都挺普遍的，如果你是过去那三至六个月接受过心脏手术，通波仔啊、搭桥啊、消融术之类的手术，可能你在未来的三至六个月暂时不要打住，但是一般三至六个月之后，尤其是没什么病征的病人，基本上绝大部分是可以接受一个疫苗注射。当然你又要看看自己那个危险因素控制得好不好啦。我们的主张就是，如果你的糖尿变差了，或者血压高了，而我们医生要考虑帮你加药的话，又或者你有些那个病的病征，譬如血压高你会有些头晕啊、头痛啊，甚至有些人看东西会模糊啊，这样呢，那你就应该去看一看医生，看一个血压是不是真的高了，控制了个血压先去打疫苗。如果心脏是没有病征的话，一般呢都不需要太过紧张去验到，看看自己的心脏是不是真的没有东西才去打疫苗。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Hey Rachel，如果十分是满分，你觉得你和波成的共鸣指数有几多呢？ 六分，因为我和他一样，最终选的伴侣都是这个气质艺术型。我是 Hey Rachel， 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波成，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妹啊，继续有同阿一好有共鸣嘅 Hey Rachel 啊， 咪同你冇啫， 同我冇共鸣啊我。咁啊，而家玩紧一个心理测验咧，轻轻重复一次个题目啦。假设你去到一个特卖场啦，咁啊想买一样平时好少买嘅嘢，有 A、B、C、D 四个选择，你会系做边一样呢 ？A 咧就顺便即系周围行下，睇下仲有啲咩啱买啦。B 咧就会直接揾嗰个可能服务员帮手。C 咧就自己。就直接去找想买嗰样嘢，同埋 D 就因为可能唔熟路啦，就揾屋企人一起去帮手嘅。咁你两个就系拣 C， 咁我就拣 A 啦。咁啊，究竟代表咩？我哋逐样揭晓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boy， 直接揾服务员帮手嘅朋友，代表喺爱情上面有礼貌嘅人同你就最夹啦，因为你系一个教养非常之好嘅人，亦都非常注重自己嘅形象。无论在什么场合，你的行为举止都是很优雅的。所以对方如果不是都有相同的水准的话，都应该挺难忍受到你了。而揀了 Dog， 因为不是很熟悉而找家人一起去的朋友呢，代表在爱情上面责任感重的人和你最啱。认真工作和意志坚定的人会是你最佳的伴侣。这一种人总是受到上司朋友的信赖，能够满足人家对他的期望。当然如果身边的你有什么需求呢，他都会全力以赴地对你的。那今天好像波成那样选了 A， 买之前顺便周围行下，又或者好像阿一和 Hey Rachel 那样选了 C， 自己直接去找想要的东西，又代表爱情上面什么人适合做你的伴侣呢？ 龙爪手， 因为呢个心理测验就系讲紧最适合你嘅伴侣咁样，咁好似我咁拣 A 啦，即系顺便行下嗰种，就系适合我呢种人嘅伴侣，又话系气质浪漫嘅艺术家同我最啱。 哎呀， 因为喺我呢种人眼中，呢个世界充满住嗰啲咩冒险啊、惊喜啊嗰啲啦，咁只有嗰啲艺术家先至同我一齐。我就会觉得开心咁啦， 啱你咯，你唔啱人哋咯， 系你好啱我，所有女嘉宾都啱我噶，不过我唔啱啲女嘉宾啫嘛， 我好声啊， 双向冇办法啦， 系咯，莫到你再选择人， 系啊， 人哋能选择你 啊，睇得好透肥仔，咁啊，好似你哋咁样拣咗 C 啊，即系自己直接就会去揾想要嘅嘢咧，就系话嗰啲活泼啊。健康嗰啲人咧就最啱同你即系、就是、一齐， 系咩？ 咁佢个解释就系，凡事你都唔中意犹豫或者谂好多嘅，即系要玩就去玩啦，要做嘢就认真工作咁样。咁所以嗰啲好活泼开朗话嗰啲人咧就啱数啦。 咁即係我想去行山去游水，咁啲人就會跟你去啦。咁咁佢認真做嘢，咁佢又會跟住啦。咁樣 咦，其實我身邊嗰個咧係反而我應該係揀 A 喎，如果係咁。因为佢是呢个浪漫艺术 家嚟噶， 加气质，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其实我系咪应该系拣咗 C， 揾唔到就 A 咯？ 即系你其实想拣个活泼嘅， 但系冇啊，揾唔到， 唯有拣个浪漫。 又唔系唯有， 你嘅说法系咁样，小姐。 然后 你自己讲噶， 然后你仲谂紧， 我可以剪翻出嚟俾你听翻噶。 冇俾你听， 然后仲谂紧我系咪应该要拣过？ 系咯，又要拣过咧？究竟佢讲嘅系咪拣过心理测验嘅答案啦？ 定系 拣过？ 嗯，系啦。你话佢系艺术家嗰种，浪漫艺术家嗰种，系边啲层面展现到佢系一种咁样样嘅人啊？你发现？ 无论系佢嘅工作同埋平时嘅生活模式都系似嘅，都系似嗰种系。好有气质，同埋比较浪漫主义啲咯，即系佢个人都几浪漫噶嘛。 例如系， 即系佢氹你嗰啲嘢都好浪漫嘅，成日失惊无神做啲嘢嗰种啊。 系，同埋讲嘢好有时浪漫得滞，我都会有啲搞唔掂咁啊。 佢讲紧啲咩？ 好想知喎。 我或者可能讲一件事件啦，即系譬如我哋仲喺一个呢个 dating 嘅状态嘅时候啦，咁佢试过去我楼下度，咁就举纸牌，就写字嗰种，咁 还钱啦， 唔系我谂起 sorry， 我谂起大台嗰啲电视剧啦， 系即系佢有个，我谂佢嗰种，佢即系佢几中意做呢种， 佢最尾有冇同你 BBQ BBQ 咁就啱数啦，咁 系啦，你唔讲大台啲电视剧咁啊，下面弹埋吉他咁样， 冇，佢唔识弹吉他，所以做唔到。但系如果佢识，可能 佢就会做呢啲嘅。咁佢追你嗰个过程系咪就系啲浪漫嘢嚟噶？ 系啊，即系会自己录歌啊、编歌啊，跟住整只 album 就受落嘅，所以就 都受落嘅。 头先另一半你话佢浪漫啊，嗰啲咁样啦，咁你系点样样噶？ 我觉得本身的我就是，如果拍拖的时候都几似是朋友的相处的，但我觉得跟他的磨合了之后，我现在是嗲了很多的，即是温柔了很多啦，即本身我是很不温柔的，真的是的，样子虽然斯文，但是真的超不温柔。 他是怎样 train up 你 可以改变到的，好多男人都想自己另一半可以温柔啲， 系咪啊？真系 系咯，点样训练咧？用训练呢只字好似有啲 系 神服啊， 系啊， 神寿司咁啊。佢好温柔嘅，即系我谂佢对我嘅时候好温柔。咁所以，譬如话佢本身佢唔识煮嘢噶。佢喺我好忙嘅时候，佢都会特登学去煮嘢，跟住即系都话：你不如唔好做咁多嘢住啦，食咗先。即佢真系用呢个通去同我讲嘢， 令到你都唔敢咁大声啦。 系啊， 好似喺图书馆咁样，个人好细声同你讲嘢，你都唔好意思咁大声。 系啊，你食咗嘢先啦，好唔好？或者系啦，我知有样嘢我顶唔顺系咩啦，就系我朝早咧，如果佢好想嗌我起身咧，佢喂起身啦。其实佢真系用呢个通，我听唔到。 佢唔系猛去烦住你，系猛你叫啊叫大声啲啦。 系跟住我真系听唔到，跟住之后就讲翻话，哎呀我嗌咗你好多次，你都唔肯起身，我吓你几时好啊？就好好笑嘅，系啊。咁但系即系日积月累，我都学咗少少啦，即系都会 嗌交嘅时候就话你唔啱啊。 有冇试过好激烈咁闹交啊？冇啊，应该系嘛？ 有，点会冇有？不过少啲咯，我哋真系比较少。 咁佢温柔嘅嗌交，定系佢一爆系爆到丧咗嗰只咧？ 咦，调翻转，我哋一嗌交就系、是、我系好 温柔、 静同埋温柔同埋平淡，佢就系 boom 系啦 ，boom 系啦。 咁你温柔嘅嗌法系？ 我哋不如翻屋企再讲 咁。咁你叫冷处理温柔啊，大佬。你有听过有一个 term 叫冷暴力啊？ 都会嘅，都会嘅。咁系会话我哋可能食嘢先咯，就不如食咗嘢先咯，我煮嘢食咯。 哦，呢个叫刘嘉玲式处理咯。 煮个面俾你食先啦嘛，老婆。 逃避。 老公煮个面俾你食啊， 系啊。 女神实验。 跟住咧，有一个情景题俾 Hilary 做嘅，呢个情景题就系假如啊，你屋企个冷气而家咁嘅天时暑热啦，坏咗，坏足三日啦，你会点算咧？ 坏足三日。 系啦，你话呢个呢都常发生嘅。 系啊。 点解？ 点解啊？ 因为坏咗冇整噶嘛。 唔系啊，其实有时纯粹觉得，想挑战一下究竟可唔可以唔开冷气瞓觉咁样咯，同埋悭啲电，即系环保啲。系啦，咁咪尽量喺屋企唔着衫咯，同埋饮多啲冻嘅嘢咯， 系啊。 但你唔着衫去到咩地步先？ 即系怎着件背心啊？定屋企冇人就咩都 内衣啊？定系 内衣系有嘅，咁就净系内衣咯。 哦， 系咯，系瞓嘅时候可能要有张即系竹席咁，系咪叫竹席？ 系 啊，系 啦，系啦，咁就会散热散得好啲啦。 哦， 好耐冇瞓竹席啦，好老病啦， 好似去我阿婆屋企会瞓竹席啦。 我系一个老人， 而家真系瞓竹席噶咯，呢一两个月开始已经。 我有啲时候我都系会开翻冷气嘅，因为咧开始出疹，即系如果即系热得滞出疹，咁我就唯有要开冷气。但系我一唔出疹，我就会试下。咁樣去鋪啦， 即如果屋企個冷氣壞咗，你係唔需要出街做其他嘢或者剩嘅，你照留喺屋企都冇問題。 冇疹嘅話係 OK 嘅，即甚至乎我係流住汗咁樣去練嘢，我都覺得 OK 嘅。 哦， 但係耐熱噶， 係咯咁勁嘅，同埋你諗用竹席，你都係老人家思維喎又。 我係一個老人家思維。 會含粒冰喺個口入邊嗰啲啊，或者搽啲白花油啊，作開風扇。 風扇有啊，係我唔記得講，有大風扇嘅，即係長期開住大風扇。 哦，真係大嗰只。 係啊，真係大，即 係嗰啲爭好遠啊！嗰啲 係啦，咁所以個空氣流通我諗會好少少咯。 你啲老人家思維邊嘅？即係有人講嗰啲唔努力嗰啲，菜嗰啲係咪會講過？係咪嗰種咧？ 以前會咁，但係而家收咗手啦。 仲有啲咩嘢你係屬於老人家思維噶？ 老人家思維啊，我會好早起身，即係太陽未出齊之前去跑，係咯，去晨運咯咁咯，跑下山咁咯，咁都幾老人家。 幾點起身啊？ 四五點咯。 哇！哇！好早喎，點瞓噶？咁你平時 唔定啊！我諗。可能最早嘅话十二点都会嘅，但系如果 瞓四五个钟啫， 系啊，系啊。 咁到你老咗嘅时候，到你老咗嘅时候再瞓少啲，得两个钟嘅咯。 可能已经定咗喺度咯，我希望系。 但你唔晚瞓嘅，即系你日头唔需要补眠嗰啲嘅。 唔需要啊。 哇，好劲喎！瞓四个钟嘅，晏觉都唔使。 系咯，咁系咪跑完之后落嚟买份报纸去饮茶嗰啲嚟噶？ 饮茶。喺屋企飲茶咯，即系屋企沖茶咯。 我又去沖茶添，系 唔系沖中式嘅茶，即系純粹整杯茶，跟住可能煮個早餐咁。 已經話咗都係功夫茶嗰種啊！你翻去， 但係我想學嘅， 佢西式嗰啲嘅， 我想學嘅，我冇嗰套茶。 我都有飲茶嘅。 哦，你 果茶、珍珠 凍檸茶都有。 呢樣我都啱嘅。 有冇嗰啲好老人家嗰啲嗜好，即係亂噏，即係中意釣魚啊，玩啲捉下象棋啊？ 我捉棋咯，捉棋超中意咯。象棋曾經同爸爸玩，但係而家唔係點玩啦，係啦。Bridge 嗰啲好中意玩。 哦，橋牌。 橋牌係。 好勁哦！ 唔勁啊，所以咪好老人家咯。 去圖書館咁樣 hea 一日咁樣。睇下書咁樣， 以前有，而家冇啦。呢啲實在太過奇怪。 咁你行到嘅姿勢係咪會隻手翹 喺後面咁樣？ 冇啊！ 喺公園望人捉棋，去旺角嗰邊咧。 好後悔講講嘢。 恭喜思揚。 最后啦，我又准备咗礼物送俾 Rachel 嘅。你开咗个题目就系游戏， 系啊， 系啦。点解会游戏咧？主要买棋俾啦。 游戏，我系因为我 都幾中意玩 board game 嗰啲嘅。 哦， 咁同埋 係咩類型啊？即係有啲係文字，有啲係計數，有啲係邏輯推理噶嘛。 查案啊， 係啊，有啲係純粹運氣啊嘛，咁樣。 邏輯。 哦。 最中意玩邏輯嗰啲，咁或者但係呢個就唔係 board game 啦，有啲可能係 role playing 嗰啲。game 類都幾好玩。 你會攞支邏輯題嚟做啊？即係如果 A 加 B 大過 C， 然後 C 減 D 又會等於 B， 咁究竟 A 大過 D 定係 D 大過 B 咁樣 咧？我會以前好中意，而家唔啦，好煩啊！聽到都覺得煩。 細個上同玩數獨嗰啲嚟喎，你應該係。 哦，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個推理嗰九格究竟係咩嚟噶嘛？ 我勁中意玩，勁中意玩，勁中意計數咯！以前。 我你係理科嘅，所以係以前係。 理加文都有。佢两边一齐嘅，我谂可能以前都会玩 poker 玩得多，即系又计数。但系而家个人好唔同啦，因为我觉得 系觉得懒得计啊，定系 咩都计到啦， 好啦， 算 好攰，系好闷啊。 因为而家想创作嘅时候咧，我觉得嗰个计数嘅思维系，系另外一个方向咯。我要刻意去 避开 嗰个思维。 3% in 咁啊，4% 即咁 啊，哇唔得，系啊，计呢啲唔好啦。 打牌咧， 麻雀嗰啲， 我都中意嘅。 如果要你推 難度添，好似哎呀， 唔系玩啫， 喂老人家嘢啫， 系咯系啊，玩玩天狗嗰啲， 玩啊玩啊。 西贡市下面， 你有冇谂过买只雀，然后喺度玩嗰啲咧？即系。拎住個嗰啲雀籠啊， 去飲茶怪度咁樣。 我覺得呢個老咗嘅時候應該有齊曬。 好襯你啊！ 西貢樹下面阿婆啲都係玩天狗牌九嗰啲咁啊。 係啊係啊。 好啦，咁所以你開咗呢個遊戲，咁我同阿一都準備咗禮物送俾你嘅。 你先。 我先啦，呢個好好直接嘅遊戲，我真係諗玩嗰啲嘢。咁我可以 reach 到最多變化嘅咧，就係。啤牌啦，因为可以最多变化玩到嘅嘢，咁所以我觉得就最直接送俾你。 你中唔中意玩啤牌噶？ 啤牌还好嘛？ 好多嘢都玩到， 系因为多嘢玩到， 又易 carry， 系啦，可以随身带住拎出去玩到游戏。 我想讲咧， 你谂咗啲咩？ 我真系买一副象棋啊！ 哇，好 classic 啊！好耐冇见过象棋啦， 我特登买翻呢款咧。椭圆兜咧， 系啊，椭圆胶盒， 系啊， 细细只咁样， 张纸系摺喺中间嘅， 耶，哇，好经典喎呢个， 系啊，我唔知点解今日忽然谂起游戏，我谂起捉棋咯，啊，可能因为寻日睇完《火影忍者》，即系内容动员中意捉棋， 日本嗰啲， 系啊，嗰阵， 系啊， 咁跟住之后就觉得，即系如果拍拖捉棋系几开心，不过觉得好老， 真系咩？ 系啊，但我估唔到佢中意捉象棋， 系啊，好啦，哇，今日呢两个都系嗰啲方向啦，一个系 pair 牌，一个系象棋。咁两份礼物， 我好会用嘅。 但你会揀一份赢，你会揀边份赢呢？ 我谂我会揀象棋。 系啊 ，classic 啊呢个。 呢一刻我屋企咧就冇象棋，而我屋企系 有 pair 牌嘅。 唔系呢个 classic， 我觉得都抵赢啊！呢个好耐冇见啦，呢个胶盒。 系啊， 细个社区中心借嘅时候就会有呢个，同埋成日都唔够棋咁样样。 系啊， 就 系 呢一个啦。好啦， 诶， 第两个送俾你嘅， 多谢你哋啊！ 我哋今日认识咗一个老人精 Hey Rachel 啊，我哋。今日再次多谢你上嚟啊 ，Thank you，Thank you。 原谅这世界未变改，可否再忍耐？而天知道你已受够伤害。如若要放弃，别太赶，回头大概我在身旁抱住你，不敢松开。知道差多远，跌倒过失细困倦，擦亮了遍地的星火，合奏这首歌，就让我陪你走过。时代急速转变，惊恐超载都需盼望，绝地发光。灵魂尚能任意闯，自信爱里最美那片拱不破。期待再见，某月某天，将星。 听我有今日我哋教俾 Hey Rachel 之前嘅作品叫《就让我陪你走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维他奶集团发表声明，说网上流传一份涉及袭警男子的公司通告，是由一名的员工私下撰写、内部转发，未经授权，并没有经过集团的官方批复和发布，亦都没有遵从内部审批的流程，强调审批程序是为了确保公司有正确和恰当的沟通。集团最新的声明批评文件的措辞极为不当，员工个人撰写的内容本来不应该公开，正是调查事件并保留追究那名员工法律责任的权利，又说对事件被各界造成的不满和困扰致歉，强调集团严厉谴责暴力和破坏香港社会安定的行为。集团凌晨亦都有在微博发表声明，说警方昨天早上到访集团香港办事处，又说集团全力支持当局根据香港国安法全面调查案件。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属于输入个案，累计确诊病例11939宗。新增个案的患者是一名39岁男子，有南韩抵港，他没有病征，检疫期间入住红磡香港嘉里酒店。当局说过去14日累计录得54宗确诊，包括一宗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政府建议修改推行都市固体废物收费计划的初期安排，包括在相关条例通过之后再有18个月给市民和政府内部做准备，初期政府会向市民派免费胶袋。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不排除18个月之后会正式实施垃圾征费，但是如果经济仍然麻麻，就需要预留弹性。被问到如果要令市民习惯，是不是应该尽早征费而不是免费派胶袋，黄锦星回应说会同相关持份者商讨细节，市民习惯成自然，亦都需要循序渐进。他强调经济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因此采取较保守的做法。海关在佐敦检获大约一公斤的怀疑冰毒，估计市值大约57万元，一名36岁女子被捕。海关人员昨晚进行缉毒行动期间截查这名女子，在她手持的包裹里面发现120件番碱，在当中大约一半的番碱里面发现那批的怀疑冰毒，海关仍然在调查案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较早前咧，观塘绕到去旺角方向近榕凤书纪念中心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噶，单线仍然需要封闭，影响到一带啦，仲系非常挤塞，车龙咧排到过去将军澳环保大道近香港单车馆。 同时亦都影响到将军路、宝康路和宝林北路一带都是车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榕凤书纪念中心对开慢线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将军路环保大道近香港单车馆。同时影响到将军路的宝康路和宝林北路一带都是车多繁忙。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班者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石咸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有些车龙，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城市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北角码头。九龙区方面，新清水湾道立平石挤塞，车龙排到彩云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虹村一段，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区方面，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咁另外咧，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银影路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宝宁路回旋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便溺，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我是梁继昌，我是一个男人。 我是李丽蕊，是一个女人。 我是马小强， 是一个小人。 喂，好啦， 讲下笑啫， 唔讲啊边有得笑啫？ 跟我话唔听又边有得笑啫？ 冇错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 齐齐同你做一个 风骚快活人。 呢边啊， 东京奥运嘅秘密。而家就等我嚟揭开你啦！哇，咩事啊？ 里面嘅人听住，你哋已经被重重包围，马上放低武器，出嚟睇电视啦！ 吓， 系睇港台电视31嘅迎战奥运啊！俾你抢先喺大会开幕之前，一睹幕后秘密，窥探新建场馆、吉祥物同奖牌设计等等。今晚八点有得睇啦！ 家有爱宠粪犬学堂。 狗狗周围大小二便，是不是执佢个头埋去闻翻自己嘅尿尿同便便，咁就可以解决问题呢？ 呢个是一个错误嘅观念嚟噶。如果想解决佢随处大小便，其实应该喺环境设置度着手咯。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一点到两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五秒，四、三、二、一，呢一节正式开始。 欢迎嚟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因为 节目主持人有 波成阿一， 我是好人，你是坏人。 你都好啦， 唔讲咩啦，笑啊， 唔系啦， 即刻要大家一齐做，我是你的后援会。好啦，我哋听下今日推介啲咩啊？ 自己推介，我嚟听下。今日呢、這个啊呢边啊，你系个诶报埋个咩时间嚟听先啦？ 时间3:39，而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揈一揈个头先， 哇，好 sexy 啊把声，系听下一个月嘅推介嚟听下。 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啊，一开始嘅时候讲咗啲同体味或者体臭有关嘅嘢，咁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点样去解决呢？嗱，最常见嘅方法，例如系喷香水啦，又或者止汗剂啦，但系我觉得有个更加紧要嘅方法，就系、是、清洁你嘅身体啦，由根源做起。嗱，唔知道大家屋企用嘅嗰 set 洗头水啊、沐浴露啊、护发素啊，嗰啲噼里啪啦嘢。究竟有冇讲究嘅呢？你系用埋你阿爸阿妈个支啊，一家大细用一支啊，定系一人有一支？又或者你有冇拣属于你自己嘅味道呢？正所谓想念你的吻，想念你的外套，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有时咧，味道可以令你思念一个人。如果你都想人哋挂住你，你都应该要有翻属于自己嘅味道。咁当然唔好臭味啦，香味好啲嘅。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就系、是、推介你点样揾一个属于想念你的吻的味道，揾翻一个属于你自己嘅味道。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好听，我觉得你唱歌啫，我都好中意听肥仔唱歌。我明白你哋点解成日咁挂住。 小宝宝，小哥， 最啱啱嗰个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 我虽然国语唔好叻啫，但我都可以完全听 唔到。其实我国语系好叻嘅 ，OK 嗰日先见住阿波盛喺度用国语同个 friend 沟通， 哦系， 全部加卷嚟做咩嘢？ 扮啊扮下嘢啊嘛，跟住阿一就北方嗰啲先系咁啊，你南方人就唔好教啲咁嘅嘢。 你沿海嘅 OK， 你沿海啊。好啦，咁今日呢个题目咧就系源自于即系啱啱头半个钟嘅嗰个叫做 讲紧体味啊嗰样嘢嘛。 系啦，我系呢两年先至开始用止汗剂 其实原因是什么呢？迟，我觉得。 个原因是因为多了呢踢完波之后有事做。 哦。 因为以前僆仔你当中学或者大学啦，咁你踢完波就返宿舍或者宿舍大学嗰度踢完波，你成班麻甩佬就去canteen食饭㗎啦。 咁你。 係啦，咁麻甩佬食完饭之后咪返宿舍冲凉打机饮酒咁样，咁你到时先返去啦。咁但而家多咗呢，例如可能有啲人约嗰啲叫做例如公司波，有时礼拜六朝头早踢嘅，好似早几个礼拜咁样踢完就要翻嚟翻工，咁你冇理由呢度好大阵味噶嘛？又或者以前即系你踢夜晚踢完之后要翻嚟做摄影祠堂，又或者可能踢完7:00-8:00，就会去食饭，咁我就开始怕咧自己有嗰阵味嘅，所以咧我除咗会加冲凉，即系喺嗰度一定要冲凉之外咧，就系、是、我会喷止汗剂嘅。因为你做完运动咧，就算你冲完凉咧，个人都系易出汗啲嘅，虽然冇咁臭， 系， 因为你即系 suppose 你啲臭味系因为你身体有细菌啊嘛，但系如果你冲咗凉，就算你再出汗咧，系冇咁 核突， 冇咁严重或者冇咁浓啦。咁跟住之后，所以我就呢两三年开始即系叫做有喷呢个嘅止汗剂，同埋加上一样嘢，系一个父爱嘅表现， 有啲公德心啊个人， 唔系，系因为我个女好中意同我去玩止汗剂。嗰啲 tester， 然后佢就喺度喷我， 咁样，佢话好啦好啦，契爷喷呢只味啦咁 样。因为有公德心就见契女咧，所以就等自己冇咁臭，唔好臭亲佢添。因为我对止汗剂咧，中学嘅时候啲人已经喷，我嗰阵时已经有唔好嘅印象，就系、是、每次小息落去咪打完喷咪好臭嘅，要男校全部男仔啦，跟住翻到班房，所有人就系直接空气清新剂咁喷啊。 哦， 咁然后所以嗰啲止汗剂嘅味，我由嗰阵时开始已经唔中意啦。 哦、okay ， 我闻到我唔会话即刻揞住个鼻，但我唔会想嗰阵味黐喺自己身上面咯。佢大佬佢对住空气系咁喷，咁所以由中学开始我就觉得止汗剂呢一样嘢 mix 埋啲男人嘅汗味咧， 哦系 系啦，我就觉得系唔好啦。 所以其实我系唔会系出完汗喷咯， 嗯， 即系我一定系 冲咗凉先， 冲咗凉，又或者我至少要。揾條毛巾，即係尤其是而家夏天出去做完運動，行完山，可能嗰次行完山去咗的神屋企食飯嘅，我都會揾條毛巾抹一抹自己，即係喺你嗰度咪翠屏河嗰度咪有個公廁嘛，咁咪濕一濕條毛巾，然後抹一抹身，即係我冇得沖涼啦，冇得揀，因為行完山你冇得沖，咁冇理由去的神屋企，喂去你屋企沖涼啦，係咪先？冇得咁噶嘛，咁跟住之後，咁咪樓下揾啲嘢抹，你咪諗起我個 friend 啊？ 唔係， 我以為你諗起唐牛添，咁跟住之後，咁我咪。 嗯， 抹一抹身，我先至再噴止汗劑咯。 哦， 即系我起码要清咗面嗰阵嘅 嗰阵嘢。 系啦，咦，一讲的神，的神翻咗嚟啦。 系，嗨，我讲起你啊。 系啦，咁跟住之后，所以我呢啲情况下，呢两三年就学习咗开始，即系用止汗剂啊，或者一啲咪有啲接止汗膏嘅嘢，咁样类似咁样啦。 嗰啲味冇得拣嘅，其实止汗剂，因为我成日觉得有一啲止汗剂嘅味咧，系难闻嘅。 我觉得系有嘅。而我嗰陣味，佢聲稱係花香味，而係 G 字頭嗰個牌子啊，即係以前係法泥嗰個咧。 阿姐，阿姐係。 係啦，咁其實唔係我揀嘅， 係 都係我個女揀嘅。 係 係啦，佢話契爺噴呢只味啊，咁我就噴呢只味咯。OK， 我就自此我就買呢只味嘅止汗劑啦。咁香水咧，我再早啲係有嘅。 香水你都有試過？ 係。其实咧系好流嘅，即系唔系啲人哋好劲嗰啲牌子啊，系嗰阵时唔知喺啊，应该系啲就嚟执笠嘅铺头，你知成日有啲执笠铺头唔知点解会有香水卖噶嘛？ 系， 我见到有支 Adidas 嘅香水，即 系 嗰啲 C 朗有代言啦 ，C 朗系 Nike， 即系总之 运动球员啦，运动员啦， 代言噶啦。咁我冇记错咧，系嗰阵时对上嗰次拍拖，佢觉得不如你试下，可能衬你。咁样，咁例如可能同佢你当周年纪念或者情人节食饭嗰日，如果你见到我着长裤同埋扣楼嘅衫咧， 恤衫咁样， 系扣楼嘅衫啫，咁我都会喷一喷嘅，以示尊重咯。我觉得某程度上即系等于女人觉得化妆系一种尊重咯，系啦，即系代表我重视嗰个 dating 或者重视嗰个约会咯， 哦， 系啦，咁呢个系呢两三年或者再早啲学识嘅嘢，但系咧，我觉得有一个更加紧要嘅位咧系咩咧？即其实由直情系由你冲凉嘅时候用咩嘅沐浴露，都系有， 因为嗰度都已经有一种味道， 会影响你嘅味。嗱，当然你洗衫，嗱，的神同意啊， 系 咪先？的神系一个知整嘅人， 系啊。同埋你哋唔好以为阿一咧，平时见佢个样咧，好似好靓， 溜溜啡啡。 其实佢真系好知整。你听啱啱讲嘅所有嘢咧，其实反而我全部都冇做。 系啦，首先第一样嘢，第一样嘢，洗头水我觉得好紧要。 嗯， 个原因系咩咧？原因是我喜欢闻女人的头发，所以我都 expect 我自己的头发是好闻的，即是有些哇差点用了那个形容词， 小心点啊， 即是比较毒些少的人呢， 是 他不是有种油头垢面在这里，即是个四字成语油头垢面嘛， 是啊，动漫节的时候不是闻到， 是啦，即是尹子龙如果他不是那么聪明那么叻仔，他都是那个 feel 的人来的， 一线之差， 是啦，一线之差， 他揀了好那边，是啦 他揀了好那边，向好那方面发展，即是那种油的头呢是很粒令令，那他有种油臭味的嘛，是啦，那所以呢尤其是我留长头发是很怕，尤其是我以前那个长头发是再长一点的嘛， 再住的时候， 是啦，那所以但我是不会有味，你熄了咁耐，我头发冇味。 冇啊，你好明显系洗头水味噶，你个人。 我除咗只脚之外，我全身都系香嘅。OK， 我声称除咗脚之外，我全身都系香嘅。因为我洗头水，你已经有研究，因为首先你防止自己甩头发啦，留长头发，其中一样嘢大家最惊嘅就系你成日扎辫，会扎到嗰条发线向后咗啦。咁再加上就系你揈嘅时候，其实阵味系好出噶嘛。 系啊，我就成日闻住嗰阵味咯。 系啦，咁所以咧，我就系会拣一啲自己。清爽些少嘅洗头水，同埋咧，我觉得啊，系要用翻男士专用嘅洗头水。 哦， 原因系我唔 expect 喺你身上，即系喺一个男人身上闻到一啲好甜嘅嗰种 嗰啲果味啊？ 系啦，即系嗰啲好靓嗰种， 有啲好甜 咩？实酸咁样一并。 哦， 系啦，本身人哋系女人先至有嗰阵味，喺男人身上出现，我觉得有啲奇怪嘅， 就唔 match 啦。 系啦，即系如果你有啲爽朗嘅海洋气息咧， 嗯， 男人身上嗰种清洁干净嘅感觉，嗯、我觉得 OK 嘅。 系， 好啦，第二个就系、是、你要拣啱洗头水啦。咁即系今日嘅题目纯粹喺味道啫， 味道啫。 即系如果唔系，你仲有啲油性啊、滋润定系叫做去油，你要拣嘅。其实我系唔啱去油嘅洗头水嘅。因为我用完去油，我系会啲头发好易甩嘅。 哦， 咁呢个后话啦，我哋再讲啦，即系拣咩洗头水。咁第二就系你嗰个沐浴露啦，同样道理，即系总系有啲好经典嘅家庭装嘅嗰啲沐浴露噶嘛，系咪先？ 咁嗰啲你就成家都 baby 咁样，或者沐浴巨星嗰堆， 系 系啦，以前细个一定用呢啲噶嘛，系咪先？咁细个冇咩所谓啦。 系啊，你成支咪都系咁揿咯。 系啦，一家大细用嗰啲，但系你开始去到一个位，我自己觉得系有啲分别嘅。即系例如系用一啲运动沐浴露，即系例如三间有出过啦，关、嗯、刀有出过嗰啲三合一又好，或者佢真系出一个沐浴露，或者一啲其实佢都有几支沐有几啲嘅有几 有一啲 有啲同几支嘅沐浴露都标榜自己系男士专用噶嘛， 嗯、 即系例如佢有啲咩活性炭啊，又系即系总之成个包装系唔同啲， 因为真系男同女嘅皮肤嗰个都唔同嘅。 我都系嗰句，今日唔讲皮肤，我斋讲嗰阵味，其实系同样道理。其实我而家有时懒咧，我都系用一啲屋企人嗰啲费事烦，因为有时唔记得买嘛。但系如果我记得，我就会买，可能买一支半支摆喺度，就 系、 是、如果第二日要出街，或者即系可能有个紧要嘅 dating， 我前一晚用嘅沐浴露咧就系用翻啲男士专用嗰啲咯，即系嗰阵味再，因为佢嗰阵味咧去翻我哋之前嗰几样嘢啦，冧埋你嘅止汗剂同埋你嘅嗰支香水咧，系同一款嘅 feel 嘅。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有啲。B B 沐浴露加止汗剂，再加一啲古怪嘅古龙水，咁你成件事就好古怪啦。 咁你用嗰只味系咩味嚟噶？你自己，你或者你 我唔识形容嗰只味，我就知， 因为佢冇写明一种指定嘅味，佢只不过可能男士专用嘅乜嘢。 系啦，我好难形容，我纯粹止汗剂系咩花香味咯。咁嗰、那个我知，我讲咗咁耐叫人拣男人味，但我拣咗花香。不过佢系男士品牌嚟嘅， 男士专用花香啊。 咁冇计啦，我父爱嘅表现系我个女话要咪用呢只咯。 阿启都中意闻呢个味， 冇计。但系都 OK 偏男士，我好难形容嘅。 嗯， 即系有时可能甜可以都系好男士噶嘛，即系唔一定系要好立立令啊， 唔好糖果嗰啲甜嘅。 系啦，其实系分到嘅，我觉得。 因为咧，你见我冇乜点样嗰种共鸣感咧。因为我 完全冇理过呢啲嘢， 我完全冇个原因系因为我屋企由细到大咧，我妈会买呢啲咁样嘅洗头水啊、沐浴露，喺味道方面咧，其实冇乜点变，系因为用死一个牌子系佢即系佢自己有份做嘅公司出嘅牌子咧，全家所有嘅嘢由洗头水啦、沐浴露啦、牙膏啦、牙刷系啦，你有时见我用嗰啲，全部都系用嗰一 set， 咁所以咧、 口臭又系另外一个问题啦， 所以我一路都系冇转过嘅， 同埋咧，有样嘢啊，洗衣粉同洗衣液真系要拣啱咯。 哦，系因为你头先你有讲话有一啲嘅会令到有噏味啊嘛。 唔系，佢唔 suppose 你喺室内晾 衫， 系啦，因为你知而家香港地大家啲楼有几大噶啦、啊，或者日本佢哋好多时都系喺翻自己屋入边晾衫噶嘛。咁所以佢哋都出咗一啲专用就系俾你，佢有写明噶。即係室內專用嘅洗衣液， 洗衣液咯， 係啦。咁所以成件事係一個 package 嚟嘅，我覺得，即係嗰個味道。咁但係我純粹係有時，我唯一呢排比較糾結嘅嘢係咩呢？就係、是、你噴太多咯，因為你嗰個份量要攞得好適中，你太淡咧、嗯，你維持唔到一日啦。即係 let's say 止汗劑、香水都維持唔到一日噶嘛。太多咧，你可能一去到嘅時候，人哋已經覺得攻鼻咧。嗰下係棘手嘅，即等於我成日都話過個例子，就係我有個中學老師噴嗰陣的士味嘅香水，係噴到我喺隔離嘔咗出嚟，因為太濃啦。再加上佢係的士味，OK， 我頂唔順啫。OK， 好啦，咁但係嗰、那個就係你要拿捏喺中間啱啱好嘅嗰個平衡點，咁你先至 keep 到成日，又唔會有種攻鼻同搶鼻感覺。但呢個我係有嗰個叫咩先天性嘅缺陷嘅，我耳仔聽唔清楚啲音啦，呢、這個第一啦。个鼻都系唔靓， 你闻嗰啲都系噶。 系啊，我有鼻敏感噶嘛，长期，所以我长期鼻塞或者个鼻唔 系 好靓咁样。咁所以好大阵味咩？ 唔觉啊， 系啊，唔觉啊。 咁有時啲女嘉賓上嚟，佢哋嗱，我真係好多謝女嘉賓咁尊重我哋。 所以我有時覺得我哋應該要噴香水去做訪問嘅。 係啊，我應該著西裝做啦。 着凉鞋，肥仔 系啊，因为女嘉宾佢哋都会喷咗香水上嚟做访问， 系， 特别系一啲少做电台访问咧，即系叫人生哇，第一次头几次佢哋系，譬如上日 Camille 都系噶 ，Camille 嗰只香水味，我开都有讲噶嘛， 系啊， 佢嗰只味系好强噶嘛， 系 嗰只系咪佢一嚟到你就闻到？ 哦，系啊， 因为喺外国度系浓嘅佢嗰只， 我味道浓但我闻到咯， 哇，你都几严重喎， 系啊， 因为喺外国度系浓噶，即系一嚟就哇， 我冇话嗰种，我系纯粹哦有哦。 我你个鼻都好有， 我鼻系坏咗噶啦， 你个鼻系坏咗嘅。 我鼻嗱，你知唔知道耳鼻喉系冧埋噶？所以我食嘢都系冇味蕾嘅人嚟嘅。OK， 出事有啊你肥仔。 系啊，食嘢分唔到，唱歌唔好听，闻又闻唔到，人生冇咩乐趣，所以我都系专心做文字。 我想念你的笑， 想念你的外套，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 好啊，听下我今日 不如唔好播你嗰只啊，播嗰只， 播你嗰只， 系啊，你嗰个留翻下个礼拜啊， 我都好啊，播你呢只先咯， 系啊，忽然好， 突然间好想听系嘛， 系啊， 好，我嚟听下。 大家记得拣啱你嘅洗头水同埋香水，令到女孩子喜欢上你，而当佢再闻起呢啲味道嘅时候，都会谂起你。再唔系唱到好似我咁难听都得。一听到呢首歌，呢世都记住，肥仔唱歌真系好难听啊！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 收到听众来信， 一位听众就话啦：阿一拣味道呢一首歌，喺我童年成日部收音机听嘅其中一首歌，纯粹系中意个旋律，但系俾人一唱到崩坏咗嚟噶，破坏晒人哋嗰啲回忆。 对唔住，我唔啱。 点解？耳鼻喉呢个问题，我今日终于认识我嘅拍档多啲，识咗咁多 年，耳鼻喉都系出咗事。 大家唔好再话一咧。 哦，我只眼都识药、哦。我系冇近视啫。 你有几耐冇做身体检查？大家唔好再话佢唱歌难听，咁样对佢太唔公平。你应该话佢 耳 鼻 喉 眼， 仲有啲咩五官？仲有个五官？哦，触觉。 啊，触觉， 触觉好敏锐嘅。OK。So I'm so sensitive。 我唔想知道。好啦，听最后一集《寻常事》啦。